喂，大家好、啊、 大家好， 是、啊、 又是老汉推歌的时间啦。 没错，咁咧，我哋今次咧，我哋就好老实嘅，继续系呢个录播。 冇错，录播，大家啲时间上都配合唔到，但又唔想同观众又甩咗听节目听， 或者啲观众好吊瘾咧，唔好噶嘛，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录播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次咧就会系一个对于系阿 Prince 嘅一个致敬啊。 系啦，因为我就好，即系我可以话 Prince 超级 fans 嘅、 哦， 即系早前 Dave Bowie 离世咁都好难过，但我对 Dave Bowie 我就唔系真系哇超级 fans 到不得了。但 Prince 对我真的影响很大，亦都真 系好大添， 好大，同埋即系讲难过，真系即系完全系不能接受到，同埋即系觉得好似生命有一部分都失去咗咁样，对我嚟讲嗰种感觉 好严重， 好严重噶，即系由成长过程开始听佢嘅歌啦，咁啊到大家路再慢慢分享啦。 系 头先呢首歌就犀利啦，佢系嚟自1978年嘅。 So Blue 第一隻碟 系啦， 佢第一隻碟叫 For You 啦。 嗰阵时佢二十岁啱啱， 十八咯，话系 六十八到出事 啦，系啦， 即系好天才。 冇错，即系第一张碟啦，咁就系啦，好细个啦，十八岁咁就出咗。咁同埋咧，即系其实咧，调翻转咧，我同你有啲唔同嘅，我就唔系一个 Prince 嘅大粉丝啦，亦都，但系即系我亦都好。即係所謂好 admire 佢嗰種嘅天才，同埋佢嗰種別樹一格嘅史丹路咁樣啦，因為我反而第一次聽佢咧就係 When Doves Cry 啦，呢個一陣都會播嘅。咁但係我係覺得佢係好初初我係接受唔到嘅，因為細個咧我呢啲好鬼老土噶嘛，即係呢啲classical 嘅即係學琴啊嗰啲啦，嗰種嘅訓練啦，同埋聽呢個流行曲咁樣咧。咁我覺得 When Doves Cry 咧就係好古怪嘅，咁一陣可以再講多少。 幾有趣嘅呢首歌個成個結構啊！所以大家好多人认识佢都由呢一首歌认识佢。 冇错，我都系由嗰阵时先开始认识佢。咁而今次亦都藉呢个机会咧，即系揾翻佢啲嘅旧作啦。咁知道原来佢第一只碟嘅时候咧，《So Blue》呢首歌咧就系咁嘅款嘅，系啦。咁啊好得意，即系咧，我都有几样嘢咧，我听翻佢啲呢个旧作咧。咁就首先佢嗰个唱腔咧。就其實同我所即係最初接觸佢 When Doves Cry 嗰種聲咧係好唔同嘅， 係啦。 佢而家呢一種唱法咧有少少即係好多假聲啊，成日咁樣咧，甚至乎係有啲似 MJ 嘅， 係啦，可能即係黑人嗰類唱腔， 係啦，連嗰只咧。嗰啲唱唱下突然间啊，嗰啲咧系啊，挫一下啊，挫几下嗰啲咁样咧，都好似嘅。咁呢个第一啦，就系嗰个唱腔嗰、那个即系比较少接触啊 Prince 嘅呢一面啦。另一方面就系嗰、那个音乐嘅风格啦，呢一个就好清嘅，好 acoustic feel 嘅。虽然佢都有电吉他啦，但系主力咧都系一个木吉他喺度扫啦 strumming 啦。咁呢一种。 一路由呢一个木吉他 strum 啦，跟住有啲 fretless bass 啦，即系嗰啲冇格嗰啲 bass 啦，同埋咧有啲电吉他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好简单嘅一个嘅组合嚟嘅。咁亦都系以我认识嘅 Prince 咧，佢嗰啲比较节奏感强啊，或者系比较电子化嗰种 style 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可能早期嘅 Prince 啦，咁就呢首歌咧听落咧就真系 so blue 啦，即系有啲即系蓝调。即系嗰种 blues 啊，有啲凄怨啊，嗰种咁嘅怨曲嘅风格啦。 系啦， 你自己有冇即系其实系，譬如早期呢啲唱片咧，你有冇即系有冇去听？ 我咁早期就冇接触，我接触 Prince 系佢 Purple Rain 前嗰张碟1999， 系 即系啲即系电子再加咗好多吉他，咁即系嗰啲接触到一听就已经觉得哇，中意到不得了。 系 咁，跟住我亦都好有幸喺1990年。就去過日本睇佢嘅演唱會，就睇 Batman Tour， 係 最巔峰嗰個年代，喺橫濱 Stadium 度睇，喺露天嘅，即係對我嚟講，而家仍然係我人生暫時睇過最好睇嘅演唱會，因為每一首歌我都識，演唱會嘅製作好大型，即係有時睇一個演唱會，睇一個藝人喺最巔峰嘅時間咧。嗰種佢嗰種 expression， 咁同埋因為佢冇可能將當時嗰個 scale 喺香港做，但係即係佢今次離世之後咧，喺新聞上好多人都有講 Prince 啊，但大家好似冇提過佢其實喺一個2003年維港巨星會咧，佢係第一晚嘅嘉賓嚟嘅，聽講當時佢嘅飛係冇乜要嘅，係周圍派嘅，我好多朋友有睇，因為我多朋友都玩吉他，喂唔使錢夠去睇啦， 啲 好多人有睇，同埋嗰晚嘅 set list 都係以金曲為主嘅，咁大家睇得好開心嘅，但係新聞就冇人提過佢，其實即係參過香港呢個盛會啊，佢仲係第一晚嘅重頭嘉賓、重頭演出嚟嘅， 咁啊唔係 so blue 啦 ，so sad 啦，咁 係因為叫香港都有一扎觀眾現場睇過 Prince 啦，所以睇過就一定唔會後悔咯。冇睇過就有啲後悔啦。而家冇睇， 係 即係我見到人真哇，都覺得好幸運睇到佢，睇到最巔峰嗰期嘅 live， 係 好開心。 係咁，我估咧即係睇過佢嘅 live 嘅人真係唔多嘅，我都未過 香港就唔多。其實香港佢當然好多人中意，但係佢未係去到咁 mass 到話唔同。去 MJ 啊，去麥當娜，即係好多階層嘅人都會聽。 雖然係同期啊，嗰啲嘅 都係80年代中大爆發， 天王天后級。但系咧，佢就系另外一种嘅，即系比较 niche 嘅相术，即系喺香港嚟讲啦。我估喺美国啊，或者欧美， 大家一样咁 个 level 嘅啫， 即系嗰个多啲追捧。香港比较 niche， 觉得佢系觉得古怪啊。 香港人系咁嘅咧， 咁啊系 个口味 系。咁但系咧，讲起 So Blue 咧，我觉得即系其实都可以对应翻咧，即系香港都有一批人咧，都好真系好 blue 嘅。喺呢一轮就系咩咧？就系嗰班马屎埔村嘅村民 系啦，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过分啊，因为咧嗰啲即系而家系佢哋有啲村民啦，同埋有啲声援嘅朋友咧，就喺马屎埔村咁样啦。而咧系行基嗰啲保安咧，就去即系驱赶佢哋， 好粗暴去驱赶佢哋。 系啊，但系咧，譬如你见到网上有啲片咧，你见嗰啲保安真系好离谱嘅，系好似咧 城管，我谂佢系城管出现啦。 系啊，同埋系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或者有记翻咧，即系喺雨伞运动期间咧，咪有阵时有啲嗰啲咩咩小巴嗰啲嘅工会或者乜鬼嗰啲咁样啦，跟住有啲大汉啊，或者南亚裔嘅汉咁样咧，去即系攻击人啊，咁样，即系嗰种咧，而家嗰啲保安咧，嗰啲保安系咪即系主要我见到都系呢、這个即系中国人样嘅人嚟嘅吓，即系香港人样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哇！嗰啲譬如有啲村民咧坐咗喺一啲嘅路障嗰度咧，系夹硬扯佢落嚟。即使系女性嘅抗争者咧，照男人嗰啲保安咧都系咁扯落嚟。 同埋村民系好和平，冇完全冇任何挑衅性，亦都冇暴力啊！你觉得即系睇完，你又觉得真系系咪嘅？香港系咪容许咗去暴力去处理好多问题咧？ 同埋系咧，系即系咧，你见到个好似系。你要讲呢一种啦，容许暴力啦，而系警察咧系唔做嘢， 系唔做嘢，主要系啱啱未讲得切，警察睇热闹咁拳埋手。 即系我觉得最离谱就系照计你香港嘅法治之区能够合法地用暴力去即系去处理一啲问题嘅时候，只有警察嘅啫，应该。咁但系点解而家 系咯？ 即系你即使系普通嗰啲大厦嘅保安或者系看更咁样，其实佢理论上都即系唔可以用一个好大嘅武力噶，即系佢最多只可以劝喻或者系必要时自卫咁样。我 讲 咁，但系其实最尾佢都系要报警噶。 理论上系。 但系而家嗰啲保安唔系噶， 即系法人员啦， 系啦，你姑勿论佢嗰个理据啱唔啱啊，其实系唔妥嘅，咁但系呢个之后再讲。 即系连过年时，梁景村 系啦， 反俾嗰啲 系 写住保安。 件衫印住保安就系保安嗰啲，暴力执法都冇人去理， 系啊， 变咗一种风气，我觉得越嚟越 唔单止系风气啊，甚至乎好似一种咧默许咗嘅一种制度化， 即 系 有呢个地下执行队咁样。 总之你如果你个背后系大财团或者系有权有势嘅人，而佢授权咗你去做一啲嘢，而呢啲嘢即使需要用武力去处理咧， 系啦， 暴力去处理咧，冇问题嘅，警方系唔会介入嘅。即系而家你变咗咧，以往警方就好强调自己政治中立啊，依样嗰样啦吓，但系而家你见到咧个警方咧完全就好似成为咗。权贵或者是这个即是政府或者是大财团的一些 agent 咁样，即他即现在变成警察咧保安化， 系啦， 系啦，差佬保安化变成是 secure 啊， 原来的 secure 就城管化， 系啦，原来的 secure 就差佬化， 系啦， 差佬就 secure 化， 仲要系有啲强力部门 feel 添嘅，真系强力嘅，个个都真系哇手不起剪， 系啊，即 一般人见到你都惊，你唔会搞埋。 又记得几年前啦，都好多都起码4、5、6年。前啦，嗰阵时菜园村，咁咧就有保安咧，就用一招空手道嘅浮腰咧，去搭低阿朱海迪嘅嗰阵时，系啦。咁但系嗰阵时真系 书生咁样， 系啦，即系好瘦弱咁样啦，黑黑实实咁样，但系瘦弱嘅。咁但系咧。嗰陣時一個單一事件都已經好轟動啦，即係話哇，喺啲保安竟然使出嚇空手道浮腰一招咁樣去搭低人，但係而家你發覺咧，喂唔止單一事件啦，係成堆 係啦， 數以百計嘅一啲保安 係好多事件出現過，唔係單一事件，即係不斷有呢啲事件出現。 而今朝咧就係話有一啲嘅，譬如村民啊，同埋嗰啲聲援者咧，就喺嗰啲鐵絲網圍板嘅地方嗰度。抱住喺度啦，即係或者即係自己箍住喺度啦。而嗰啲保安呢係要夾硬扯佢哋落嚟，有啲係好多係俾圍板界傷啦。另外有一啲朋友呢就喺嗰、那個嗰架推土機嗰個鬼手嘅所謂，即係嗰嚿嗰個鏟嗰嚿嘢嗰度呢就坐咗喺上面。而呢見到有人坐喺上面呢，嗰班人竟然呢係想開嗰部機。 哇喂死人 喎、哦！会跌落嚟噶， 即系 死， 真 系 死 人， 死人喎！即系你唔理，即系完全唔顾人哋嘅生命噶啦。 即系最终就好似都劝止咗，但系即系似乎佢哋系想咁做咯。 即系系咯，佢觉得就系要攞你命冇问题嗰种。有你个 intention 唔系你点会真系开嗰部机啫？ 系啊，即系而家咧系不单止咧系即系嗰、那个。人数即系扩大咗，普遍化咗，使用武力呢啲保安 级数亦都 级数亦 都 升 级 啊，升晒呢个完全系喂咁你话真系 so blue 啊，真系真系好鬼 blue， 好灰 so 灰添啊！ 即系香港一个咁啊，即系一个大国际城市，即系呢啲大自然你越嚟越少。即系我啱啱去日本翻嚟， 系 睇演唱会咁啊，都好多朋友都有去，咁佢哋都安排啲日子去某个地方行山啊。即系好多朋友去日本都去唔同嘅州啊，好多缘分都揾啲。大自然地方行下山，即系去日本唔一定话要去购物啊，唔一定要食放题嘅。 系 去行山啊，睇大自然好开心。 系系。 但香港你即系你呢啲大自然你唔去保育，你真系嚟晒香港咪净系嚟购物咯？ 系 咁有乜意思啊？即个城市你几发展得几理想，就算而家都发展得唔理想。 系 你呢啲大自然系要保留，系香港一个又唔系一个大城市应该有嘅。嘢嚟嘅，即系生命嘅一部分嚟嘅， 即系个社会应该系咁样啦， 系咁先平衡 啦。但系咧，即系喺地产商嘅角度咧，就所有嘢都系我嘅，所有嘢都系即系 佢嘅财产， 佢嘅财产，总 之要搵钱， 系啊，要搵钱，你嗰啲咧就冇嘅，所以咧，好似呢首歌咁样啊，所有嘢都系我嘅。You done me wrong. It's just like a dream. 一首咧就叫做 When You Were Mine 啊，即系吓 自 Prince 嘅， 系啦 ，Prince 嘅 Dirty Mind，Dirty Mind 1980嘅碟咧，呢首咧就 系我嘅， 系啦，你系我嘅， 当你是我的， 当你是我的，系啦，而家就好似个啱讲嗰啲地产商就啊，所有嘢都是我的，当这块地是我的吓， 即系同埋而家即系你以前阿特首成日都话咩，即系唔即系唔好呢个官商勾结，即系好强调话哋冇，但系你发觉。立场你口个讲，但其实你见到个事件出嚟咧， 系 就唔止勾结添啊，保护佢添啊， 简直系官商合流啊， 流啦， 二合一啊， 系 啦。咁但系讲翻只歌先啦，即系呢一个就1980年 Dirty Mind 第二只碟嘅一个 Prince 嘅作品，咁又系Prince 嘅比较 好早年 早年啦，同埋即系我觉得比较对我嚟讲咧系比较陌生嘅，即系或者对个认就同一般嘅认知啊比较唔同嘅。呢一个咧就开始有少少转变嘅， 嗱 比头先第一首歌即系 So Blue 嗰种咧，即系好 MJ 嗰种唱法咧。嗱，佢呢个都系嘅，比较轻啦，嗰个唱法同埋都系都假声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多咗少少咧，就系开始佢嗰种比较粗鞋嘅声咧，开始出现啦。即系有少少似到佢真系大热嘅时候嗰种声咧，就有比较粗犷少少， 冇咁。同埋个 keyboard 开始有少接近系后期嗰啲电子嘅嗰个 tone 啦， 系啦， 嗰个 beat 啦， 系啦。咁但系毕竟系80年嘅作品啦，所以个 style 咧都系有啲得意嘅，即系。啲咚唔噔噔，噔咚唔噔噔咁样，有啲bubble gum feel 嘅，即系 嗰个年代好兴嗰个 bubble gum 嗰个， 系啊嗰种啦，甚至乎即系如果你对应翻其他地方，即系或者我当时听嗰啲咧，都系似 Checkers 嗰啲咧，少少个底咧。应该话个节奏咧 ，Rockabilly 嗰啲咁样嘅 feel 嘅，咁但系啦，即系呢一种嘅风格咧，喺 Prince 后来嘅时候咧，即系佢系好型啊，好实验性啊嗰种咧，就比较少见嘅。 但系去到佢最近年一两张碟又有翻少少呢种风格嘅，系去翻佢旧年一张前年啊一张碟个风格又翻似地呢啲嘅， 系， 都当然就丰富好多嘅只碟嘅结构。 系我哋今日咧嗰啲排歌嘅排序都系跟时序，咁所以佢最新最近。2015年嗰只碟咧都会有嘅， 系啦吓， 咁就可以听一下啦。咁但系啦，呢一只就系一个系啦，亦都有开始有啲电子嘅风格加入咗啦，有个 keyboard 啦，嘟嘟嘟嘟。 因为80年代开始就电子音乐就喺好多地方都流行啦，即系你譬如你 Kraftwerk 开始对世界好大影响啦，咁你日本 YMO 又流行啦，咁你美国都一路即系开始嗰阵时，因为可能即系啲电子合成器嘅生产系已经开始。进化咗啦，一多人用咗啦， 系 即系呢啲嘢，电子音乐就随住系好科技嘅嘢咧。70年代早期就比较少嘅，系啦，到80年代开始多咗呢啲咁嘅不同类型嘅电子音响产嘅电子合成器嘅产品出现啦。 但其实都系好先进嘅，你谂下啦，1980年咧，我咧就系即系10岁啫， 系 咁咧，我就我记得咧，我真系。 开始接触电子音乐咧，就系嗱十岁咧，应该系中学未到啦，吓，即系小四咁样啦。而我真系印象中，我接触呢个电子音乐咧，其实系讲紧中学时候嘅，即系可能八几年噶啦，已经系讲紧最初听竟然系大明一派啊，或者系即系最初入门系呢啲啊。 即系好代表电子音乐就系大明一派啊 ，Raiders 嗰年代啦，大明一派更加有嗰个英伦味道添啦。 系啦，系啦。咁當然外國嗰啲都有聽下嘅，咁但係就真係比較已經係講緊都初中啊，唔止係初中啊 ，form three 過後啦。咁但係你諗下，即係佢嗰陣時嘅即係呢種風潮開始玩電子音樂嘅咧，其實係即係已經開始咗啦。 係啦， 咁所以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即係潮人嚟嘅。 佢音樂佢行得好前，好先驅，同埋本身真係一個好天才㗎。即係佢差唔多所有樂器都自己玩曬， 係 又做埋監製、作詞、作曲，呢個唔使講編曲。 係 佢嘅舞蹈亦都好精彩嘅，現場演出，即係呢個天才。本身佢又中意做戲，又拍好多套戲，即係好似一個咁全才嘅天才。 係， 但我好笑。冇嘢，咁啊，因为我好多朋友都之前做唱片公司，即系我个好朋友夏新美咁，都系好早期喺华纳有份做 Prince 作品，大家都讲，即系嗰阵时讲紧应该系九十年代、九零年代啦，即系出埋 Batman 大碟，咁啊，之前佢哇已经咁厉害呢个人，即系太天才，成日觉得呢啲咁天才，成日都觉得会好早死。咁大家例如讲嘅 Touch， 即系讲衰嘢，哇佢唔死仲可以做到啲乜咧？所以佢大家成日讲咗，佢应该廿年前要死嘅。 但我 太叻，但系一路佢冇停，一路都做咁多好嘢出 嚟。即系譬如你话 David Bowie 嗰啲都系好天才啦。咁而佢哋嗰种，即系佢哋劲啊劲在咧，去到老咧都仲有新嘢噶嘛。 系啊，呢啲就系见唔同香港啲歌手已经可能出到几年，唔知三十年、四十年，但系佢做紧嘢系廿五年前做完咗噶， 冇错， 年都或者廿五岁，但都系做翻嗰啲嘢。 系啊。同埋不断咁重复啊， 系啦，有新编曲，又管弦乐，都但都系嗰几首歌 嚟，冇错冇错， 无可再玩， 系 真系，同 埋即系嗰啲咁嘅 show 咧，即系不断咁样重复又重复啦，走浮啊成啊咁，但都系嗰啲组合，都系嗰啲歌咁样啦。 所以嗰啲调翻转喺卅年前已经冇完咗嘅 career 已经停滞咗， 冇错， 不断 loop 嘅啫。 但系呢个世就系世事咧嗰种即系讽刺嘅地方所在啦。通常就系永远啲劲啊，好 creative 啊，好先进啊，好实验性嗰啲咧就好快玩完。 即系今时今日，你觉得 Prince 五廿七岁嚟开，其实五廿七岁好后生，系一个 好后生咋 历程。 系啊，大佬，同埋即系其实即系佢都仲可以有好多新嘢。 仲有相对听讲系仲有好多作品未发表，因为佢好反对 streaming 呢样嘢，变咗佢同埋佢唔系好主张系 digital 化好多嘢嘅，佢、 okay, 对呢样嘢好反对，所以变咗佢同埋佢对同主流唱片公司系反晒面，佢后嚟自己独立啊。 系啊系啊， 咁变咗佢就系好多作品未出嘅。系啦，所以相信喺未来嘅日子都相信仍然有好多佢嘅作品。 即系仲有新碟出嘅，应该系 应该有啦。下个月都仲有一只要出啦。 系， 其实就系未出嘅，拍 one 啫嘛。只碟出到 phase one， 唔系 phase two 未出。 啊，唔系 ，phase two 有 出咗啦 ，hit and run 啊嘛。 hit and run 出咗未啊？ 有 phase two 啊。 开日本可能日本可能就话未发行，可能系日本版啦。唔、 okay, 知道个日本都系所有大唱片连锁店都有好大 account 打 trip 俾佢，咁就话写住预约 phase two， 就可能我又因为等唔到出，我就未。 因为我都系喺 iTunes 度揾啫， 可能 iTunes 快啲出， 系有 hit and run phase two 出咗嚟已经。 系啊，最尾 都系日本版会迟少少。 系今日最尾嗰首歌咧，就系 hit and run phase two 嘅其中一首歌嚟。咁但系我亦都相信咧，真系有其他新歌新 出都唔定。佢因为佢。自己住嘅地方就係錄音室嗰度，即係都係好大個原地買啦 ，PC Park。咁相信佢做完就錄低錄，因為基本上所有嘢都係自己彈曬、做曬、自己監製埋，所以即係可能半夜三更喂有靈感啊落去做錄啲嘢咁。所以我相信佢大量作品未出嘅。 係哇！呢啲就真係幸福啦，自己嘅屋企咧就同時係自己嘅錄音室。 香港都有好多係㗎。不过系一个蜗居 或者系呢个工厦咁样 嗰啲啦， 劏房嗰啲啦吓。咁但系我觉得香港有啲更惨就系连屋企都保唔到啊！就头先我哋讲开嗰啲即系马斯布村嘅即系居民啦，嗰啲村民啦， 系啦。 咁即系就系地产商嗰啲就 when you were mine 啊，都唔系 when you were 添 ，when you are mine 啊，即系当你呢笪地我嘅时候咧，你我就可以啊予取予攜啊，做乜都得啊，搵保安去暴力去扫走你。 啊、我哋早轮都见过有人用个铲泥车将嚟个铲平咗， 大 家都不了了之件事。 系啊， 了知咗，大佬真系 咪又系咩咧？嗰、那个系平斜正古洞嗰啲啊嘛，其实都系同一嚿嘢嚟噶。 牵涉到就好多大地产商嘅背后有份， 都系 新界东北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即是说呢这个新界东北就其实是一 部肥猪肉来的。 肥猪肉啦，衍生很多这些这样的即是强拆啊，收地啊这些这样的问题啦。同埋呢其实它真的有一种呢即是背后那种即是将香港那个边界呢模糊化甚至乎即是消灭的一种这样的。 冇了边界连埋一齐， 大喺度。 即系就算我唔好讲我哋保唔保育呢个大自然先啦。你起码咁人哋有居民，你收翻你都安顿人哋，仲唔系咁求其哦？等下睇下只铲泥鸠就攞翻，即系呢种系好 好 文明社会嘅大佬、 啊。 你唔系喺一个未开发嘅年代，唔系原始人时代。 唔系呢啲咪就系即系我哋喺大陆都听唔少嘅古仔，但系我哋 哇，日日都见到噶啦， 冇错啦，嗰啲强拆啊，嗰啲咁样， 佢唔理你屋企有冇人添，有冇人都照铲埋嚟添。 系啊， 香港仲好啲啊，等佢去饮茶先知。 系啦，香港大陆化啦嘛，就系 越嚟越大陆化啦呢啲，即系城管呢样嘢喺香港冇出现，而家发觉咦，身边都好多城管，你只可能唔知招聘广告会唔会请城管咧，改埋净系开埋呢个 post 啊， 咁但系除咗呢种城管之外咧，或者即系大陆化咧，仲有一种咧就系嗰种即系人治风气之旺盛啦，或者系人啊，用自己嗰种嘅即系横行霸道 ，dirty mind 好啱啱先只碟嗰个 系啊，好 dirty 嗰种咁样嘅嘢咧。除了这种强拆强收地的情况出现之外呢，我们都看到呢似乎在平机会所谓是保障。 即是平机会对外来讲，虽然他未必有一个很大的法定权力，但是十分个平机会主席十分的好持平，起码即公义是行先的。但竟然他是真的我喺个，我都天麦摆落个头，佢都形容佢冇乜错。 系，因为咧嗱， 陈章明先生 系啦，陈章明先生啦，即系佢即系平机会系 新任 理论上系要即系保障一啲平等权利啦，特别系包括即系佢有几条条例啦，平机会就系其实涵盖譬如话性别歧视嘅条例啦，伤残嘅歧视嘅条例啦，或者系一啲即系种族歧视呢类咁样嘅嘢啦。咁未有嘅咧就系呢个性别歧视嗰样嘢啦，即系性倾向歧视嗰个就喺度所谓咨询紧啦，但系 阿老同 系啦，老同咨询到咁上下又停咗咁样啦，即系而家就停咗，因为陈章明嘅上任。但系咧，即系佢即系除咗系呢一样嘢之外咧，亦都即系呢个人，即系应该话对于呢个主席咧嗰个操守咧，其实要求应该 系 好高噶。 系啦，佢好个人格好高尚， 你要捍卫啲平等嘅权利啊嘛。咁但系咧，喂，原来 哇，佢即系俾我讲，完全就系、是。即系都要佢，即系对佢人格，我真系好有怀疑 嘅。系，即系有几样嘢嘅，呢、這个我估可以咧，听埋下一首歌先讲嘅。但系咧，嗰几样嘢包括就系嗰个秘捞唔申报啦， 电邮风波 啊，跟住。最新近咧就系呢个电邮去啫吓，私人嘅电邮咧就俾阿何适莹咁样咁咧， 跟住老细嘅 系啦，最尾嗰句就系、是、喂，我同你老细吓好 close 个波咁样，咁啊呢啲咧即系似乎咧就同呢个所谓平机会，即系你捍卫平等权利啊呢一类咁样嘢，甚至乎你即系好似而家好似要恰一个女士咁样咧。是好鬼相违背㗎嘛，真係好奇怪啊，而家咁即係香港係发展到咁嘅地步呢，真係相当令人呢痛心。 冇错。 Don't worry, I won't hurt you, I only want you to have some fun. 就咁啊 ，sharp cut 咗 ，sharp cut 系啦，咁啊，本身唔系佢大碟系佢飞 in 落下一首歌嘅， 哇！ 佢嗰碟里面好多首歌系即系接上接下咁样， 明白明白。 例如 Prince 嘅同名大碟 1999 1999啦， 系 呢只碟就系佢其中开始爆发啦。 嗯， 但呢首歌当然嚟讲，其实就不及佢碟里面另一首歌咁 hit， 就是 Little Fat Corvette， 系系系， 系嗰首歌就 hit 好多嘅。呢首歌都当然系佢好重要嘅作品啦， 系系系。 咁啊，由我啲由呢度开始认识 Prince 啊，系啦，你话你由呢一只碟啊，呢只咧就系第 八二年出，唔系九九年出嘅， 八二年出嘅， 又讲一九九九， 系啦，即系又咦唔系喎，九二十几年添，唔止十年喎，真系劲喎， 佢九九年好似有个 remix 版出过呢首歌，咪应景，即系九九嗰年好多呢啲咁嘅嘢出翻晒， 系系系，咁啊嗱呢一只歌咧就开始咧我哋见到佢即系后期成型嘅一啲影子啦，譬如咧就系嗰个譬如声嗰度啦，我哋见到咧即系。除了之前听嗰两首都是以假声居多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就开始有夹杂咗啲真声，佢一阵其实佢嗰把真声咧系有啲低沉嘅， 系啊系 厚啲沙， 但佢可以唱到好高音嘅， 系啦，但系佢假声嗰一 part 咧又可以好似 MJ 咁样咧，玩到即系龙飞凤舞咁样嘅， 睇佢电影里边佢可以好低沉嘅把声， 冇错，咁嗱呢一个就系嗰个声音嗰个变化啦，咁第二咧就系嗰个即系曲式啦，嗱我哋头先听嗰两首咧都系比较即系正路嘅曲式嘅，即系可能第一首就系啲即系 blue。咁蓝调咁样，比较清楚，你知道嗰啲歌嘅段落系点样嘅。第二首咧个 beat 就比较 rockabilly 啊，成件事嘅感觉好似比较后生 bubble gum 咁样，但系都系有一个好清晰嘅段落，几时系个 verse， 几时 chorus 咁样。咁但系呢一首咧就开始似嗰啲咧跳舞嘅作品，兼且咧嗰个曲式咧就系唔系咁清晰嘅，同埋咧即系以香港人啊，香港人听歌咧就中意揸嗰个所谓全唱度啊，即系嗰个全唱。度咧就相当低嘅，老实讲呢一首歌，因为你唔会跟住唱乜滞嘅，因为佢嗱，尤其是去到歌后段咧，佢系嗰个即系嗰个 chord 嗰个 riff 啦，所谓即系嗰个 pattern 咧，系不断重复嘅，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咁样放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啊系以节奏系行先嘅，系啦，即系鼓啊成啊咁样，即系。是好好重節奏，是啱你去似乎啱你跳舞或者是那种的 mood， 就不是说那种抒情啊俾你真的可以啊跟住唱那种。 其实由1999呢张碟开始打落的四张碟啦，听听听啦 ,1999 啦，跟住 Purple Rain， 跟住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同埋 Parade 一张碟呢都不是用 Prince 的名字出的，是 Prince and the Revolution， 佢 对 Band 帮佢 back 嘅。所以 Band 对于嚟讲好重要。 是。 亦都是即是佢音乐即系做呢一扎歌，系咪呢对 band 都同一齐做呢对歌出啦？譬如里边有两个好重要成员 Lisa 同 Wendy，一个系弹吉他，一个系弹 keyboard。 系， 所以 keyboard 有几个 keyboard 咁样咁呢？因为呢个系最索女嚟嘅。 系， 不过啲 MV 里边系好 hot 嘅表现得，即系就算睇 Pearl Ring 电影，佢两个都系好 hot 啊。 嗯 本身同 Prince 就好感情。 系。 咁啊，两个本身都有出碟嘅，所以变咗佢成个音乐嘅个班底，佢就觉得对 band 好紧要啦。 系， 佢冇忽略佢对 band， 对 band 摆埋同一个名出，就我觉得系呢四张碟系一个系列性啦。呢张碟 1999 同埋 Purple Rain 个血脉就紧要，就接近啲。跟住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同埋之后嗰张 Parade 有另一种嘢嚟嘅，就虽然都系 And the Revolution， 但系个风格就好唔同。 系， 所以呢张碟就开始好跳得 ，Prince 变得好跳舞，跳得好劲，一字马都冇问题 嘅。系，即系老江湖嚟嘅。 系啊，同埋呢只杰之奇佢仲系用紧用佢好中用 Telly 即系 Telecaster 嘅声啦，大家听好明显听到。但系后来有一只系自己出咗一支吉他叫 PR， 又帮人做佢，系一个音符咁嘅样吉他嚟嘅。 嗯， 即系唔系最近网上见到嗰支。 后来就粒晒系就 系啦， 嗰另一支啦， 标志啦，系啦。咁但系啦，呢一个咧，除咗呢啱先讲嗰个吉他之外咧，嗰种电子嘅足迹咧都依然即系喺度啦，而且越嚟越清明显嘅，即系嗰个有个 synth 嗰、那個火候咧就係好清晰嘅，咁即係呢一個咧都係佢一個嘅都幾 signature 嘅一樣嘢啦，即係嗰種電子嘅足跡喺度嚇。 因為為咗呢隻碟裏面嗰首Little Fat Corvette， 咁我喺加拿大留學時都曾經嘗試想買架 Corvette， 買都買架好二唔係二十唔知幾多手，但係買唔到好一好都偏貴對於一個學生，同埋架車好大好難揸，揸唔掂，試咗車揸唔掂。不過 Corvette 舊款 Corvette 個特色就係佢個座我設位嘅 two seater 嘅，擺得好厚，個車頭好長，即係我又唔係高，即係 Prince 仲矮，我高過 Prince 好啲，佢五尺二啫，我都有五尺五。我第時睇翻我哋趌高身裝唔到啦嘛，揸唔掂，同埋架車馬力真係好勁嘅，搞唔掂唔好搞，即係試過即係唔可以過下手癮揸翻架 Little Fat Corvette， 歌就真係聽到爛曬。Corvette 香港。好似七几年嗰个版本，香港好似有水货入过几部， 系 咁啊个原则就好似冇出左太版咁，记得后来啲人都改 右太版， 咩右太咧，即系有几部左太，唔知啲人自己改定点啦。因为美国车唔系好主观主攻香港市场啦，嗰年代 香港系咯，即系美国车都唔系去香港嘅 主流啦， 嗰种口味啦，香港都系中意欧洲车， 系啦，就算嗰啲香港流行嘅 Ford 都系欧洲版嗰个系列啦，所以 Corvette 香港就原则上系冇公开发售，亦都好即系佢好中意玩车就知呢个美洲，呢个系美洲车王，即系美国唯一一个可以发你匹敌嗰个级数嘅车，系啦，当然系同大牛龟啲 V 八。五千几 CC 嗰啲咧，就唔系快啲嗰啲比较用科技去谷个 engine， 佢就哇美国佬做法，坑嘢怼晒落去， 美国乜数？ 但架车真系过万，真系好快感嘅。 系 揸唔掂冇买到，咁啊好贵，系啦，揸个过下瘾就算啦。 不过咧，香港而家都好多嘢都即系超英赶美，劲过美即系外国噶啦。咁即系一个咁样嘅 啲趣事啊！ 评基会嘅主席都可以咁样，即系嗰个，即系喂嗱，国力事件本身都系一个好大嘅丑闻啦，即系一个即系俾系一个即系学位嘅工厂咁样啦吓，跟住话喂原来可以即系好似俾钱搞掂，好快年半就攞到个博士学位嗰啲咁样咧，而呢个评基会主席阿陈章明咧，原来咧就曾经暗砍啊做过一个即系呢间国力嘅论文导师咁样嘅，而系冇申报嘅， 系啦， 而冇申报之后咧呢、這个领大。亦都系出声明嘅就话咧，即系其实系冇所谓嘅，即系冇问题，唔再去研究落去啦。咁样即系你要见到，即系好所有嘅制度、所有嘅程序咧，都可以咧完全都唔理嘅。而家系好恐怖。 即系阿特首阿 point 佢做呢个评基会主席又好，或者阿李国章做阿港大，啲大家都系非议声，觉得喂呢个完全唔 qualify 做， 系 就我就话咧。 就 要你做， 系哇！真系你叫同性恋者做老同都得嘅呢个咁嘅人。咁啊，最近嗰一单 自己嘅思维嘅做紧嘢嘅行为，点可能系令人信？你咁唔公正，点信你？你会真系去公平处理一啲嘢咧？ 系啦，即系佢呢种唔公正咧，亦都喺佢最近嘅一个事件嗰度咧，都彰显出嚟嘅。就譬如就系即系喺一个私人嘅，因为私人嘅 email 啦，去回阿何适莹教授啦，因为阿何适莹教授咧，佢就其实都系问翻。一啲依啲嘅問題就係即係之前喺一個嘅公開嘅場合，咁就嘗試去提問呢啲嘢啦，有關於佢呢個做呢個論文導師啊，即係被撈唔申報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咁但係佢咧冇公開答啦，咁但係就私下用個 email 去答，答完一大輪之後咧， 臨尾 就話：喂，我同你啲老細好熟咁樣啦嚇，即係喂嗱。呢、这、一个咧就系即系你点解会俾人一到嗱公正嘅意思系乜嘢咧？除咗你做出嚟嗰啲嘢，即系或者做事嗰个过程， 要 或者要公正之外咧，仲要系啦透明。你嗰个公正系要俾人睇得到， 系啦， 要睇得到。而家个问题就系你反而俾人睇得到嘅嘢系调翻转，你系唔公正，即系你尝试去话喂，我同你老细好熟， 感觉就等于同 啊压你咁样咯， 感觉就好似阿地勤听到哦系阿齐恩个爸爸， 系啦， 一模一样嗰种。形式啊， 系喂，系咪即系上一代咧，或者呢个 generation 嗰啲咩啲老男人咧，系咁样嘅咧？即系乜嘢搞唔掂、拆唔掂咧？就系、是、用呢个人事关系，喂，我识你老细，或者系我系边个边个咁样，或者系我系边个边个咁样去解决问题嘅咧？即系嗱呢一种咁嘅 倒退咯，以前系好兴啊，细个都听，我睇电视又好睇电影，有呢啲哇，即系呢啲剧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但系我哋香港唔惯呢一套噶嘛，即系呢个即系制度公义，或者系即系我用一个即系唔系呢种人士。 大陆就 系 嘅，成日都话识边个识边个去倾啲嘢咧，个都系识呢个识嗰个，一扎人识嘅。 我巴士你哥咁就系呢啲咯吓。咁但系佢而家就系啦，喂，我同你老细好熟，咁样其实咧有一种无，即系即使你个意图唔系咁啊，即使你嘅意图唔系压，系去压 令人， 但系你都俾人有咁印象啊嘛，你俾人睇到系觉得你系尝试用你嗰、那个。同人哋个老细嘅关系 就摆最后，好明显系有个铺排， 有一 个第一句就 威胁咁样咯吓。即系而家咧，即系呢啲咧， 恒常化， 恒常 化，即系一个好似行政上面嘅一种手段，或者嗰种format嘅做法。 系啊，同埋咧，即系相当即系好多时都会呢啲咁嘅新闻咧，啲所谓撮事咧，都即系扬威海外， 扬威海外啦。即系香港都越嚟越多，即系作为一个评基会嘅主席，即系你普通一个。有身份的人都唔應該咁做，莫講你係評基會主席，你本身你嗰個即係操守係大家對你要求高上好多，個 standard 係高好多，即係你可以咁樣， 即係等於好似 ICAC 咁樣啫嘛，即係係啦，即係你要依個人就係要佢係要清廉唔貪咁，但係原來你湯顯明嗰啲都得嘅，即係喂原來係可以， 石油攬 係啦，即係賣魚蛋賣同埋呢個咩，仲有呢個 茅台， 茅台係啦， 真係哇！ 咁但係雖然查咗冇嘢啦，咁但係即係喂又係咁俾出嚟 破壞 印象啊嘛，即係你係。讲紧 饮茅台 公正 上嚟嘅， 系啊，公正，因为英文有一句咧叫 justice 咧，系 seen to be done 啊嘛，因为要见到佢系做咗出嚟，呢种公正系需要呈现出嚟，透明地俾大家睇到啊嘛，咁大家睇到嘅咧就啱啱， 完全就 系相反嘅嘢。 相反，咁佢公义，我就啱啱谂起一样嘢，一阵可以翻嚟讲嘅。 系啦，真系听到呢啲古仔咧，真系想喊啊！ Maybe I'm just like my mother. She's never satisfied. 又是这样急停 的。是的 Windows Cry。 是的 Windows Cry。这首歌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真的第一次接触 Prince 的首歌。都是大部分人即是那些歌是 Smash Hit 的当时的，但大部分人由这首歌才认识 Prince。 没错没错。但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即硬是觉得硬是古怪怪的。 它不是一般流行曲的那个结构。 没错。即我觉得其中最特别的或者最古怪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是没什么base 嘅，即系咧，所以我所谓冇 base 冇乜 base 意思，其实佢好似咧，佢嗰个 base 个乐器咧系冇乜存在嘅。 好似呢首歌真系冇 base 喎， 嗱，成首 好似系冇落 base 喎， 嗱，佢系啦，即系佢就算有咧，都系好间歇喺嗰个即系嗰度间唔中出一出咁样嘅啫。就算系咧，都系用嗰个 keyboard 嘅 base 即系。keyboard 咧最低嗰粒音 真系冇弹 bass 嘅，冇落 bass 嘅头， 系啦，所以系好古怪嘅。我当时系觉得，哇，净系得个鼓， 系 啦，就即使系你跳舞歌咁样 drum and bass 啊嘛， 都要有 bass 啊嘛， 系啦，佢就冇 bass 嘅喎。呢首歌好得意嘅， 系啦， 咁呢个系一个特色啦。咁第二就系嗰个声嗰个转换啦。嗱，佢唱嘅部分咧真系嗱，今次咧就真声嘅，就好鬼沉嘅，系只系嗰啲所谓 ad-lib 嘅部分嗌嗰啲地方咧，即系或者系即系自由版嗰啲咧，先至用假声嘅啫。基本上佢成即系。就是成首歌唱嗰啲部分咧，都系用真声。咁就同最初即系七八年啊、八零年嗰、那个，即系头先唱过嘅《So Blue》啊，《When You Were Mine》嗰种咧，就好唔同嘅。 系啦， 即系就已经完全摆脱咗 MJ 嗰个影子啦。呢个系佢自己嘅风格嚟嘅。咁同埋曲式上或者所谓旋律上咧，即系我哋惯常听音乐或者香港人听音乐咧，就系讲旋律噶嘛。 系啊， 呢首歌咧其实冇乜旋律可言嘅，唱嚟唱去都系嗰段嘅啫，同埋咧冇乜起伏嘅，成日都系咁样嘅啫。咁所以咧呢首歌咧，当时咧我细细个听啦，系觉得相当之即系周身唔聚财咁样嘅，又冇 bass 又冇旋律，系啦，跟住把声又即系嗰个旋律嘅唔清楚度咧，相当高嘅，即系好唔清楚嘅。咁我觉得啊，咁即系嗰阵时系觉得佢系怪，但系会有印象，但系唔会觉得十分中意咁样嘅吓。你嗰阵时第一次听呢首歌系有咩感觉嘅咧？ 嗱，呢个就嚟自佢大碟 Purple Rain 啦。呢首呢只碟里面，我好多只歌都中意。呢首就绝对唔系我头三只最中意嘅歌之一。 O K， 系啦。当然对于 Prince 嚟讲 ，Windows Cry 好重要作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唔系喺嗰张碟里面最 favorite 嘅首歌之一嘅，系因为怪啦， 佢真系好鬼怪， 唔系好聚财， 系 怪怪地，但系 你跳 成只大碟听就 O K 嘅， 系， 但系你单独当一星球吹出嚟听咧，喂。听第二只先都得 嘅，但你谂下，即系佢哋嗰阵时咧，会够胆写去拍呢首歌嘅。 佢决定噶嘛，所有嘢，即系佢一个天才，就觉得可能一般人佢自己监制翻晒所有嘢，咁变咗佢，所以佢又好就当时佢喺唱片公司就未好有 say 嘅，相对喺华纳，佢后来就系华纳其中一个董事定系有 share 添啊，后来 系 你讲真，我都仲系早年，但我估系佢应该系。好著力要拍呢首歌，同埋外國拍歌唔係香港咁死板嘅，即係唔會話即係要計個數，喂咩叫調播得唔播得嗰樣因素嘅，我又唔係好睇呢樣嘢。 但係即係都會計算一下，究竟嗰樣嘢係咪所謂 radio friendly 啊嘛？咁但係呢首歌咧，即係可能嗰陣時嘅 radio 亦都即係嗰個兼容性比較大啦， 開放啲 係啦，開放啲啦，變咗你可以咧播一首咁嘅歌咧，係去挑戰聽眾嘅 同埋外國好興有 radio edit 個版派，可能即係個歌人剪短啲啊。或者系啦， 但系长短系一件事啦。但系嗰、那个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怪嘅地方系真系，系真系好鬼怪噶嘛。而即系究竟呢种怪法系对于即系一般嘅听众系顶唔顶得住嘅咧？咁样即系冇 base， 你跳又好似又唔系好摁到咁，但系跟住唱又唱唔到，又唔抒情咁样，即系即系嗰好得意咯。 所以 Prince 好得意嘅，佢有啲歌喺演唱会可以同你搭合唱，但有啲歌你系搭合唱唔到嘅。呢首就搭合唱唔到嗰啲， 肯定唔得啦。同埋跳都唔系好跳到嘅，因为你冇嗰条 bass 喺度咧，唔知点咁样佢动得得动。 呢首歌就唔系属于与你跳嗰啲噶啦。 系啦，咁究竟即系所以咪话呢啲咪劲咯？ 天才 系啦，即系你够胆死去做，你做一啲嘢咧系。大家都可能唔知道你想点嘅嘢咧，佢 成功嘅 拱出嚟啊，吹咩？ 同埋 Prince 厉害，佢出碟嘅产量系好惊人嘅，有时即系一般人即系以外国歌手嚟嘅，一年一张偏多噶啦，有啲大歌手即系可能年半两年一张，佢一年一张啦，有时一年两张、三张都有。即系佢后来同唱片公司反面就 系 唱片公司话你出得太多碟，买唔切。咁我觉得话，我觉得敏感度就，即系唱片公司就当一个 product， 佢觉得我有艺术家，我有件 product， 即系画幅画。 就拎出嚟噶啦， 系系系， 即系佢唔系画佢用一只碟啫嘛，佢觉得如果你真系中意我，你咪唔一定今日买，听日买得噶，唱片公司计钱， 啱啱啱。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用呢一种嘅 standard 啦，呢一种咁定义去定义一位天才，即系话佢可以做一啲嘢出嚟，系大家可能都未必接受得到嘅，照推又同埋咧做出嚟嘅密度好高咧。如果用呢种 standard 去 define 天才咧，其实梁振英都系一个天才， 佢绝对天才啊！ 系啦，因为咧佢永远都系做一啲大家接受唔到嘅嘢，照推出嚟， 产量啊都系冇。即质量都好高嘅， 唔系佢嗱，佢都好质量。 八九嘅质量，另一方面都好高噶。 冇错，即系同埋做嘅嘢好密嘅，即系佢可以喂一时就陈章明，一时就滕李门咁样，即系之前啊李国章系哇， 估唔到咁多嘢，即系 出歌出碟嘅密度同 Prince 一挥，跟住而嗰啲歌出推出嚟嘅嘢咧，嗰种古怪程度咧，或者比唔系咁容易令人接受，甚至乎系人哋接受唔到嘅程度咧。佢都有得挥，有过之无不及添啊！ 佢冇乜嘢突然接受到啊！ 系即系如果咁样计咧， 都少啊！ 呢个绝对唔系对阿 Prince 有一个贬义啊！呢个纯粹系夹硬，即系夹硬踢啦。但系 幽默下啫， 幽默啫。咁但系咧，嗰个天才咧 ，in 呢一个 sense 咧，佢真系一个即系破坏嘅天才。 系 即系咧，之前就系啦，即系可以整个即系陈章明出嚟啦，即系搞到满城风雨啦。 即系佢作评级 music， 即系大家都 O 咗嘴。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行李门嘅事件，亦都系令。 玩极都仲未玩完， 玩极都未玩完， 好多版本。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最精彩嘅地方就系咩呢就系、是、咧，连咧呢一个即系主流媒体啊 now 嘅新闻咧，都唔放过佢，都要抽佢一嘢 啊！ 之前咧咪 now 有个新闻通识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就其实系讲呢个切尔诺贝尔三十周年嘅， 系有留意。 系啦，咁就讲嗰啲即系喺呢个核辐射之下，咁有啲人受影响，咁其中有啲咧系可能系运动员咁样啦，去咗美国参加比赛咁样，咁就即系最尾嗰个 remark 咧就系即系可圈可点嘅，咁就系话咧即系啊呢啲嘅残。即系身体有残障嘅人士咧，就智人残智不残咧呢一种例子咧就比比皆是嘅。相对于四肢健全嘅人，吓、啊、仲要咧有行李都要人帮你代劳嘅咧，就呢啲真系吓、啊，即系比唔上啦咁样，即系咁都要抽一抽水。 唔系咁漏行李就好小事嘅，其实即系处理即系。即系而家越睇个报告越好，即系好笑啊！系啊，特首夫人谂住自己拎入去禁区， 系 咁特首夫人咪有特权行得入去咧？其实 梗唔得啦，你照计系你有嗰个规矩噶嘛？咁但系 第一家庭、啊， 喂，第一家庭又点啊？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咧，而家就变咗就系你讲呢一种啦，即系第一家庭、啊。 但我谂嗰个方法其实最简单咧，你大家都出个门噶啦，嗰、那个禁区。同埋出边系一块板之隔，即系阿妈唔将个油好似篮球咁掟落里边，佢咪接到咯？攞里边过翻安检啊？ 唔得，咁你掟入去嗰下已经系即系佢已经喺安检之后噶啦嘛？即系 suppose 佢系出翻嚟安检， 佢唔系话行翻到好出翻去出边， 唔会噶。你出得你出极，你都系已经系过咗安检嗰位噶啦嘛？佢而家就算出到极， 唔系嘅，有个位系一板之隔噶啫。 但系我有证据就系话，即系有啲报告啦 ，Cathay 嘅报告话，其实佢根本都冇出过嚟啊嘛，佢一路都喺个登机闸口嗰度。 因为我试过遇到个情况， 登机闸口系好前噶啦，已经去离开安检入闸嗰个位系争好远噶嘛，系啊。 因为我觉得成即系个位系一板之隔，你哋大家夹得好就俾你掟入去，佢接得翻到喺入边再 check 过。 其实如果佢可以咁样掟咧，即系话意味佢出咗嚟，出咗安检，出咗过身份证嗰个位，咁其实唔使掟啦，就咁俾佢得噶啦。咁其实。个意味就系咁样啫嘛，你要出翻嚟，自己用手攞翻行李，再入翻多次 immigration，再去多次安检，呢个先系程序。而家就系话佢过晒呢啲程序咯，即系冇即系 特事特办啦， 特事特办咯。 谂住掟入去好简单嘅事啫嘛，得癫咗少少谂啲嘢。 但系癫咗少少，咁但系咧，而家咧真系 世界够癫啦， 世界够癫啦，癫晒啦，简直系。We are gathered here today to get through this thing called life. Electric word, life, it means forever, and that's a mighty long time.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there's something else. The afterworld. A world of never-ending happiness. You can always see the sun, day or night.So when you call up that shrink in Beverly Hills, you know the one. Doctor,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nstead of asking how much of your time is left, ask him how much of your mind, baby. Cause in this life, things are much harder than in the afterworld. This life, you're on your own. And if the elevator tries to break name in here. Take a look around. At least you got friends. I call my old lady. Let's Go Crazy 就嚟自 Purple Rain 嘅大碟嘅第一首歌嚟嘅，开场播嘅电影都系嘅。 系， 我哋好中意呢首歌嘅。 呢、這个就系呢只碟里边你其中最中意嘅一二三首嘅其中一位系咪咧？ 第一位， 第一位。系 OK。嗱，佢嗰个尾 Purple Rain 更中意。 系， 比较怪嘅我。 佢呢一个咧收尾咧相当搞笑嘅，因为咧成首歌咧都即系冇乜好 blues 嘅影子啦。但系最尾嚟一个咧，掉掉掉掉掉掉掉， 佢真系反而鼓励唔到。 系啦，呢啲咪玩嘢咯，呢个咪就即系个 blues 嘅收尾啦。 咁你 点样 黑人音乐手，佢真系 blues 底一定有噶啦，呢啲 系 喺血里面流住嘅。 系，所以咧好啱噶呢个 Let's Go Crazy 咧， 系嗰啲世代 系。咁啊，咁样去玩嘢咧都几癫嘅 吓。咁啊，即系啲即系 Purple Rain 嗰时候，我喺香港啱啱就系去嚟。去外國讀書啊，去到加拿大，我喺 Winnipeg 一個冰天雪地嘅城市，都安頓曬。所以喂，當時我去加拿大時咧，Purple Rain 係落咗畫，即係唔係落畫嘅主流戲院做落曬啦。咁啊睇報紙，唔知一個好遠嘅 shopping mall 嘅戲院有得睇。咁啊邊度搭咗個幾多個鐘頭車喺嗰度睇？ 哇！ 香港冇得睇啊嘛，香港唔知有冇做，我唔記得咗嗰年代去到加拿大咁讀書。 香港好似有做嘅， 唔知叫紫月紅唇啦，但我唔知係我冇睇到點，咁我香港冇睇到嘅。去到加拿大咁即係。安顿晒啲嘢，咁嗰几日嘅第一个 weekend， 喂，点都要睇，即 系 好远好冻， 仲要 人生第一次隔日睇到咗。我唔知道原来外国嗰阵时买炮谷咧系食咸味嘅，真系我买咗好大，我想咸味都攞翻嚟食，好难啫。香港买甜，知唔知？哦，原来外国兴食 咸爆谷，睇佢哇好难，即系未接受到嗰个味道，第一次咸爆谷，跟住未，因为啱去咗冇几耐，唯有揸车，即系搭咗好远巴士，要转咗个好远嘅商场。 哇，你好神心、啊，仲 要真系好中意 Prince， 太中意 Prince。 即系同埋嗰阵时咧，你系啱啱过咗一个礼拜啫嘛， 系啊， 即系就即刻要 最紧要搞掂任何手续，梗系即系搵 Prince 睇。 跟住系啦，仲要搭咁长嘅巴士。 即系香港，我 plan 喺飞机上面坐隔篱好远，啲 plan 咗即系 list 啲嘢要做，睇 Prince 系第一件事，写得要做嘅事。 喂，八四年咧嘅香港飞加拿大嘅飞机要搭几耐咧？ 我唔记得咗好耐，我喺东京要转机。 冇直航嘅， 唔系转机，因为机要喺东京停一停，唔系第一班嘅，跟住 Vancouver 转机。 哇！ 我哋嗰度要等八个钟先入博到机，唔系。 哇！ 即系你知航空公司一般，佢哋转机都系遇到好松俾你嘅， 系 好辛苦。 哇！八四年咧，我就系呢、這个， 跟住就去咗个冰天雪地嘅 Winter。 四岁啦，就系、是、呢个中二咁样嘅中二系咪咧？系咯，十二岁啊，中一系啦，中二嗰类啦吓。咁啊，系咯，哇！嗰阵时你已经去咗加拿大， 系啊， 哇，劲啊，真系 去读书，咁啊，屋企人即系有亲戚喺度，咁同埋都预咗想去外国读书嘅， 系， 开下眼界。 你嗰边逗留咗几耐咧？ 几年我读完大学二年就翻嚟啦，我冇读晒嘅。 哦 ，OK， 明白明白。 即系想觉得话俾我读到就够啦。 系， 读大学咁样做自己嘅嘢。 OK， 即系所以对于 Prince 嗰度影响真系好大。 嗯， 即系嗰次接触到哇音乐，即系个音乐主要个类型，即系我不嚟听下日本音乐先。日本嘅 rock 啊嘅 J rock J pop 好工整嘅，每人做乜都好工整噶嘛。 系， 你睇 Prince 啲哇。即系你某程度拍埋佢，好似好岩蚕啊，拍埋噶。 同埋咧，其实 开咗令到 inspire 我对音乐好多睇法。 冇错冇错，因为咧，头先我哋播咗依啱播咗五首歌啦。 系啦， 咁其实你发觉咧，五首歌咧都嗱好得意嘅。你 话 Night and Day 接近啲嘅， 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即系佢唔同得嚟，即系其实都几唔同啦。 系啊，好唔同。 但系唔同得嚟咧。佢又有少少嘢系共通嘅，即系譬如话嗰啲节奏啊，或者系对于嗰、那个即系电子音乐嗰种嘅，即系嗰种贯穿啊咁样咧，佢又好得意啦，即系变咗佢喺 一听就知系 Prince 嘢啦， 系 有个 signature 嘢喺里边， 冇错。而佢嗰个声音又有唔同啦，但系即系 唱腔又唔同， 系啦，唱腔又唔同啦。你见到咧，其实嗰、那个即系佢个变化系好大嘅，但系咧亦都不失咧佢嗰种有少少佢嘅 signature 喺度，佢影子喺度，你都可以追得到咯。 因为嗰个年代，譬如不中期。开始即系 Prince 同埋 Michael Jackson， 即系啲美国乐坛都真系哇爆到，跟住即系两个都系死敌啊！ 系 两个唔妥到爆灯，即系唔会话见到面扮 friend 都冇嘅， 系 秒到爆啊！ 其实真系唔系好觉咧，有啲乜嘢嘅 occasion 咧，佢哋两个系即系同时出现， 少咯，即系咁 Grammy 有冇咧？Grammy 嘅 award 应该有啦，系咪 ？Grammy 就好似啦，你。嗱，當時應該 Filler 早佢一年攞 Grammy 嘅，即係因為發行嘅日子問題，咁所以變咗到 Purple Rain 嗰時候，其實 Michael Jackson 就已經做緊 tour， 好似冇出席嗰啲頒獎典禮啦。咁、 哦、 你知美國係啦，咁美國嗰個樂壇都有啲即係黑人音樂，咁當然喂，即係以當時黑人音樂嘅世界，一個 一個 James Brown 即係教父啦， 係 Mal Davis 更加教父咁，咁啊即係 James Brown 都好器重呢兩位嘅、嗯，即係喺自己啲 show 裏面都會嗌佢哋上台一齊下歌，咁但都冇同台嘅，都分開嘅。咁就好似有一次有人問我冇，如果我冇記錯，問 Mal Davis 點評價呢兩位黑人歌手？哇！即係 Mal Davis 即係日本人稱佢為呢個 Miles 帝王，即係哇！即係 Mal Davis 佢一句説話講清楚話 ，Michael Jackson is a great performer，Prince is a great musician， 即明白啲兩個分嘢、啊，喂，兩個都係好嘢，但係你知道一句即有智慧嘅人講嘢，唔需要好多長篇大論解釋。你問個都兩個都係好厲害嘅音樂人，我哋明白， 但係好清楚啦，係啦， 講完完。 一個係音樂家，一個係表演者， 係啦，即當然就話我當然我唔係。MJ fans MJ 做音乐都嘅水准都高，即系咧好难比边个叻啲，冇得边个叻啲，大家两个都唔同品类， 唔同嘅嘢嚟嘅， 唔同嘅嘢，好开心一个乐坛喺八十年代，哇爆发到咁多，就当年就麦当娜，就好多好多香港都，即系嗰八十，我哋收喺八十年代系好幸运嘅，接触到好多好美好嘅嘢， 系， 所以而家睇翻。哇！真系鞋到鞋唔出声，要走得就走，唔走得就留。 系系， 成个社会倒退晒，所有现象都， 系 都好开心噶。 喂，但系 我读书喺冰天雪地负四廿度都好开心嘅。 系系。喂，但系咧，你讲起咧，即系呢个即系走啊，剩啊咁样咧，都觉得幸福，但系又要走咧。 扭行李啊，扭行李。 系啦， 我冇扭行李啊，好叻。 唔系，但系转跑道嗰个你个 friend 嚟噶嘛？阿沈大师啊。 有冇同 我未问嗰啲人未得闲揾佢，未得闲食饭。 嗱系啦，即系呢度都同阿就大家讲下啦。国际研国际 关系学 大师、国际关系嘅学者阿沈旭辉先生咧，原来同阿 Terry 生咧都有啲渊源。 好渊源嘅，好渊，因为佢爹哋妈咪就系我屋企啲 family friend， 咁我好细个，佢爹哋妈咪好锡我哋，即系家人嗰只， 系即系你哋两个有试过一齐瞓嘅？ 又冇，我就同佢年纪争好远嘅。 O K O K， 即系佢系你嘅大哥哥咁样咯。 我系佢大哥哥， 哦，你系大哥哥， 我大佢好多噶，我大佢好多噶， 系 啊， 系咁即系佢系你嘅小弟弟， 类似咁样啦，系。 O K， 因为我中学去读书，不过我就同佢细个就唔系好多接触嘅，即系佢细个时我就出咗读书，系啦，系啊，翻嚟，但系佢又中意听歌咁， 系 屋企人啲家庭聚会都有见下 面。系啊，我听佢讲，佢都 结婚我都有 最深音乐嘅，佢都 打鼓噶，佢鼓手嚟嘅。 O K， 好似话咧，佢即系如果唔做呢个国际关系专家咧，佢就都想其实系做一个音乐人。 系啊系啊，好中意听歌噶， 系 好中意听中文歌添。 咁对于佢呢个转跑道咧，即系之前都即系写一篇文咁样啦，就话要即系离开香港。讲啦咁样，咁有好多嘅人都有到讨论啦。你有冇即系私底下同佢倾下？ 未有机会倾， 会唔会咧？会唔会有机会同佢？ 我都话咗，因为之前都忙紧好多演唱会咧，我都翻嚟华东区食饭嘅，探讨一下。 系啦， 我觉得佢即系其实香港有时最多人讲，即系其实系越嚟越觉得唔想留喺香港生活，都好明白嘅好多嘢。即系始终系呼吸啲自由呢个空气，各样嘢冇咁多压力。 系， 即系香港其实你做好多嘢。面对好多唔同嘅压力，加上因为可能佢亦都即系屋企个背景问题，都成日惹好多不必要嘅一啲攻击啦， 系啦， 系因为佢妈咪系属于系喺特工部做， 系 佢妈咪管乎就系、是、系外电嗰边嘅， 而家仲有冇做紧咧？ 退咗好多年啦。 O、okay、K， 因为佢妈咪英文好叻，佢嗰阵时帮负责系国际版翻译好多外国电讯新闻嗰啲，即 系 以前新闻系收电报噶嘛，就讲紧七十年代。七十八年代嗰年代，而家就即系新闻就全世界同步啦，一上网乜都系。以前系收电报，好得意。以前报纸个生产过程好有趣。不过细个我喺 外电报道啊嘛， 系啦，细个喺报馆大，变咗就因为我爷啊系喺报馆做报，喺做《星岛日报》， 系 我屋企人都系喺第二份报纸度做咁样，即系细个喺报，即系睇到纸媒嗰种。演变化，发觉哇！今次纸媒真系死得一样，系死得一份系一份， 系啦， 自己几唏嘘。而 明报亦都发生啲咁嘅事吓， 哇！咪就 国员咁样就咁样去。 即系我都做过报馆嗰时，初入嚟仲未系电脑发展，好赶写稿、编辑、改完阿伯执字粒， 系。 后来我哋要考打字， 系 考咪要电脑排版咯，要考。我 系 打得最慢嗰个，总之冇唔会话考唔到炒你嘅，不断要你考试，不断要你继续上嗰个 进修系。 有人嚟監警啊嘛，咁咪學識咗多樣嘢打字，但我懶啊學呢個速成，又發覺其實速成最唔方便，倉頡好啲。 其實倉頡咧，如果你熟咧，的確 快 好多， 快好多， 快好多，因為你直情記曬啲碼。 但而家就有手寫版， 手寫版 忘記曬都係。 手寫版真係太慢啦。 用手指寫，手指起枕就係寫篇文， 好辛苦。 好大嘅時啲文案咧，哇！真係其實打字舒服啲，諗下手寫版其實真係唔好揾啲咩搞啫。 係唔好揾啲咩搞就係。 呢首歌又好古怪，因为你讲话 remix 版就更怪，嚟自 pop， 即系个名叫 Pop Life， 即 系 嚟自 Prince 大碟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系 Purple Rain 之后嗰张碟， 系 亦都系我最中意嘅 Prince 大碟， 嗯， 好中意张碟。 系 呢首歌好，要讲少嘢，呢首歌 Pop Life 呢个系一个叫 Fresh Dan 嘅 remix， 喺呢首歌 系 即系个风格好明显同头先 Purple Rain 嗰啲唔同啊。 系啊， 但呢首歌喺 Purple Rain 嘅制作之前已经录好咗嘅，即系佢做紧 Purple Rain 已经谂住完咗 Purple Rain 之后，佢一个新嘅做歌嘅方向。即系啲天才就做紧 preparing 去一个好大嘅 project， 系， 但系谂埋我之后要行啲咩路， 仲要做埋添， 录埋添， 录埋添。 呢个就一个跳舞版啦 ，Pop Life 好有趣嘅歌词，大家有时间可以上啲唔同嘅 Prince 嘅歌词网度睇下。 系， 因为我中意个 bass line 系啊， 好得意。 佢嗱呢个 bass line 咧有少少似啲 disco 嗰啲 feel 嘅，即系嗰啲咧八度嗰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咁嗰啲咧，即系有呢种啦，同埋有啲 slap bass 啲即系拍线。 拍线啦，我好中意拍线，因为觉得拍线好有型。但系僆仔时想学学 bass 弹一下，喂，可唔可以教拍线就俾先生闹？ 系，呢啲人 个个先生底闹， 未学行先学走啊嘛！呢啲咪真系等于一去学吉他就我要弹呢个啊海阔天空嘅 solo 咁。呢啲就系啲吉他老师咧，即系成日都喺度闹嘅地方。 呢啲好得意，呢首歌系佢嗰只碟其中一首 single， 但系同一般做即系 Prince 真系做法好特别，系冇 music video 跟嘅。即系本地 single 梗系就主打埋 music， 好呢只就 哦呢只。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我即系太多歌好中意，所以即系嗱，当然其实佢早年侵每一张碟我好中意，但呢一碟我特别有种好奇怪嘅感觉，好中意 点 啊？ 系咪八五年你发生嗰啲咩？ 唔系，一碟真系好好听，即系哇！成一碟个歌嘅风格好唔 consistent 嘅。 系 嗱，你调翻转系 Purple Rain 或者都系嗰种好电子，但系、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大家有機會上，譬如去唔同嘅音樂網站可以聽到嘅，即 係 發覺啲傻，差唔多十幾全部唔同風格，好有趣一件事，但又好好聽。 嗯，係。同埋咧，佢今次呢隻歌咧就會多咗啲生 effect 嘅。 呢個係 remix 版， 係哦 OK。 因為 Peter 好中意跳舞，即係揀隻跳舞版，咁就由佢個好姊妹，即係我嗰個當佢妹妹咁滯嘅 Shina E 幫佢 remix。咁裏邊個鼓就 Shina E 打嘅。 OK OK。咁但係嗰個咧好似揸一包，即係我唔知係咪 popcorn 咁嘅意思啦，定係即係佢揸一包。揸一个薯片包嗰、那个生意分系咩嚟嘅？ 冇深究， 冇深究。O K， 系啦。 同埋咧，佢有一个位咧喺个过门嗰度咧，就捞咗一只咧，童谣咁样 嘅。呢个就原装版冇嘅，跳舞版有嘅，好得意， 得系， 好得意真系。 系咯，真系几得意。但系呢个 remix 系咪佢自己做嘅？ 唔系，就阿孙德义做嘅。系啦，但系佢相信有好多 inspiration 摆落去嘅，因为佢孙德义。再当先咧，系妹妹咁滞，我觉得就亲过佢个妹咁滞添。 O K O K， 系啦，咁所以而家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难过嘅人就系阿孙德义，孙德义去 Prince by produce 好多歌啊，咁同埋 tour， 孙德义有份帮我打鼓添嘅， 系系， 即系 Prince 佢个嗰对 band 除咗 Revolution 里面就有好多唔同 musician 添， 嗯嗯， 即系佢唔止一套鼓，有啲吉他都几支，多吉他几支 ，bass 都两支嘅 ，live，keyboard 更加唔使讲好多好多。 嗯，咁啊系啦，如果佢呢种电子风格咧，即系 keyboard 就一定会有相当多， 同埋人哋做演唱会。跟住个佢要 make sure 我要用旧乐器去弹，同香港多时讲 budget， 喂，尽量 program 晒一个 keyboard 顶晒。香港时睇 band 都系噶，即系 budget 问题啊，好似、即系我哋阿 K 嗰个演唱会就系咁，两套鼓，我觉得系真系好开心， 两套鼓两个 keyboard 咁样，好算系咁噶啦。 系啊，成件事好开心， 即系系啦，有鼓又有 percussion 咁样算系咁啦。 咁即系 Prince 真系每一，即系你谂下就哇，佢 Purple Rain 嗰时做紧，即系人系精神分裂嘅，你点会做得 pop life 完全同 Purple Rain？两个世界嘅做紧嘅， 我估咧，因为你头先讲佢咧一个产量相当多嘅，即系话佢个 idea 咧系其实系 几年前 plan 晒， 全涌啊，即系平日都会即系好多 idea， 咁变咗咧，其实我估佢咧，其实可能我甚至乎觉得咧，佢系佢所做嘅嘢或者佢所做嘅做出嚟嘅嘢咧，其实系不。呼去应去应对佢嘅创意即系佢已经谂咗已经好多 idea，、但系做唔切嘅。 即系当年华纳咪就话你出得太多碟唔俾佢出，跟住佢咪 系啦， 唔用自己个名字，就嬲啊！喺面度印咗个 slave 字，跟住即系啱嘅。而一个咁大歌手俾唱片公司管，有冇搞错啊，大佬真系。 咁但系我估就系咁样嘅状况啦，就系、是、佢其实 太多产太多 idea 创意 出现咗。就做咗呢個先，跟住但係發覺以為嗰樣嘢可能同而家做緊嗰個 project 啲 style 唔似喎，咁就可能係之後嘅嘢。 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頭先我講過啦，即係 Prince Revolution 呢一個組合、就出咗四隻碟嘅。咁1999同 Purple Rain 係一 part， 之後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同埋之後嘅 Parade、就另一樣嘢。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同 Parade 個血脈接近啲嘅，但呢四碟之後就完咗 Revolution 個 project， 跟住就用純個人之後就。有呢個 New Power Generation 呢一個 back 佢個伴奏樂隊再行，是是是即係佢有唔同時間。我估佢真係 plan 好曬，我而家做緊乜，玩到幾時，我哋下一代做乜，即係靈感太多，佢亦都唔會話亂曬龍，佢好有秩序，好有次序去做。有啲好叻嘅創作人亂曬龍噶嘛，好似即係成日講啲莫扎特亂曬龍噶嘛，好叻。但係佢又唔係好清晰喎。 喂，但係咧，以你嘅觀察咧，或者你聽佢咁多嘢啦，你覺得即係話Purple Rain 同埋即係你話呢一個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同埋Parade 嗰個血脈嘅分別係咪在於嗱？我嘅感覺就係咧 ，Purple Rain 啊、1999啊呢類咧係比較 dark 少少嘅。係 啦。 而家呢一個 Parade 同埋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咧，就似乎咧有另外一面咧，就我又唔係。系话佢好好光明，但系咧就有少少换味咧，玩嘢多少少嘅，系咁样咧。 系 即系系咪只系咁样咧？ 又都唔知啦。 呢两首歌嘅分野， 1999 Purple Rain 就电子味重啲嘅， 系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就系比较啱嘅，就电子都有，但系就同埋个风格比较 bright 少，但系 Funky 啲系咪咧？ 都有 Funky， 同埋跟住 Parade 就点？其实 Parade 啲我觉得反而系由另一种又好。好灰嘅时候咁，可能今日套戏，因为当时佢有戏叫《Under the Cherry Moon》， 系系 咁套戏就我睇完三次都唔好明讲乜，我几闷，佢几古怪，我即 系 好 get 到，佢系好黑白嘅，因为佢系好怪，嗰个另一个好 concept 嘅嘢嚟， 系系系系。 咁同埋而家听翻 Parade 嘅碟，其实有啲伤感，一阵再难去，所以佢其实，所以我估就系讲纯粹用曲风啊，我哋讲咧。头两嗰两张系比较多个 keyboard 电子嗰个感强啲嘅，之后嗰两只比较少，同埋分啲嘅，即系好似有一首好流行嘅，我今次我哋冇拣只 Kiss 嗰首歌，其实嚟自 Parade 嘅，个吉他好 funky 嘅，香港好似有歌手改编过，其实偏相关 嘅都有若干歌手改编过啲歌嘅。Windows Cry 系罗文先生改编过嘅。 哦，好似系你 冇拍嘅，应该冇拍嘅。系得罗文先生梗系话听歌前卫到不得了，个人 系 同埋陈柏霖系好中意 Prince 嘅。系陈柏霖只咁中意紫色，就因为都系受 Purple Rain 嘅影响。 哦， 即系好多好创作或者好。好 glam 嘅音乐咧，一定好中意 Prince 嘅。你头先讲嗰个即系嗰种 funk 味重嗰种咧，其实啱听呢个 pop life 都会系嘅，即系会真系 high， 反而咧 highlight 咗个 bass 多啲嘅，即系呢个 bass 咧都 所以 Windows Cry 冇 bass， 系啦，即系个唔代表 Prince， 即系佢乜嘢都可以摆落去用嘅， 系、真系几好玩嘅，真系。 人生就 pop life 咧，即系好似佢讲嘅，即系人生冇需要太过。太过沮丧嘅，譬如系咪有人将你将100万嘅支票摆咗人哋个邮箱度，你冇咗咧，咪 pop 即系佢好得意嘅呢个样嘢系，即系咪想生仔生个女咧咁样，即系有趣咗。大家呢首歌词，我觉得论下，可以去啲歌词网站度睇下，好玩嘅。 真系要论下啦，真系。 Tracy died soon after a long-fought civil war. Just after I wiped away his last tear. I guess he's better off than he was before.Than the fools he left here. I used to cry for Tracy, cause he was my only friend. Those kind of cars don't pass you every day.Tracy, cause I want to see him again. But sometimes life ain't always the way. Sometimes it snows in April. Sometimes I feelSo bad, so bad. Sometimes I wish that life was never ending. And all good things they say never last. Springtime was alway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Time for lovers holding hands in the rain. Now springtime only reminds me of Tracy's tears. always cry for love, never cry for pain. He used to say so strong, oh, afraid to die, unafraid of the death that left me hypnotized. No, staring at his picture, I realized no one could cry the way my Tracy cried. Sometimes it snows in April, sometimes I feel so bad, yeah. Sometimes we wish that life was never ending. But all good things, they say, never last. I often dream of heaven, and I know that Tracy's there. I know that he has found another friend. Maybe he's found the answer to all the April snow. Maybe one day I'll see my Tracy again. Sometimes it snows in April, sometimes I feel so bad, so bad. Sometimes I wish that life was never ending. But all good things, they say, never last. But all good things, they say, never last. And love, it isn't love until it's past. Sometimes it snows in April， 即系好伤感喺四月听到呢只歌。 我自己咧，即系喺呢个今日嘅暂时嘅一个选择里边咧，我最喜欢呢首。 因为谂呢首，呢只歌嚟自电影非洲电影叫《Under the Cherry Moon》，咁啊 soundtrack 嘅名叫《Parade》，就系同 Revolution 呢个组合嘅最后。咁呢只碟，呢个。啲戲裏邊咧個角色叫 Christopher Tracy， 就係阿 Prince 自己做嘅。呢個人就最後死咗嘅。嘅歌名大家都留意啲歌詞咧，都聽到啦。咁啊，好都好諷刺一樣嘢，一隻碟咧就賣得好好嘅，好成功。頭先嗰隻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咧，就 commercial 又唔 success， 樂評都好評都好差，但我就最中意。呢一啲我就覺得好怪冇，但係到電影 Under the Cherry Moon 咧，嗰啲犀利啦。赢尽晒所有大奖，就垃圾片大奖，横扫晒， 即系嗰个咩金草莓大奖， 嘢类似嘅扫晒，因为阿编者自导自编词， 系 都咯，都我睇过三次都唔知做乜， 但系你又会睇三次， 我睇咗三次都唔知做乜，唔明解都唔知做乜，所以攞晒所有大奖系明解嘅，系一套好沟嘅电影嚟嘅， 系。但系呢个歌咧，真系 哇，好听，真系好深，好深噏啊！特别今呢个月份听到，真系当晚四月份听到呢个消息的时候，真系唉，真系未跌出 來，真系 你冥冥之中自己知道自己有啲嘢喺呢十年都毕竟都廿几年前，1986年咯，三十年前，真系唉，好难过，真系唔识佢点形容。所以头先用啲搞笑啲嘅嘢查开啦，真系谂唔到，即系点好成咁？就点入有 Kiss 呢首歌啦，咁同埋呢只碟开始系个编制音乐风格转咗好多嘅， 系。 系啊，完全好脱离晒之前嗰啲嘢嚟噶。 呢一个咧就即系系啦，音乐风格上但系嗱，首先佢好 acoustic 啦，冇乜即系好即系木吉他，甚至乎佢嗰种录音嘅方法咧系 raw 到咧，即系可能有啲中间啲嘤一声啊，或者系即系嗰个人可能个吉他手坐喺度嗰啲。 所产生嘅声啊，都要埋咁样嘅，即系一啲好 raw、好真实嗰种嘅状况啦。咁而佢个唱腔亦都系好得意嘅，即系真声之余，亦都系好讲嘢嘅，好似讲紧嘢咁样嘅，即系唔系话好唱歌，唔系好 melody 嘅，即系唔系好 melodic 嘅。 因为配合翻电影嗰啲可能啲场面上面嘅需要啦。 系 呢首歌咁啱就冇乜电子乐，我谂，但系其他里边碟里边其他首歌都有嘅。 系， 但就唔系好似之前 Purple Rain 或者1999咁重嗰种啦。 系咁，同埋咧呢首歌即系到最即系除咗嗰个气氛啊，嗰种好孤单、好孤寂、好苍凉嗰种感觉，最即系除咗呢啲啊之外咧，最令我印象深刻或者最即系所谓 strike 我，即系令到我突然间哇，整个弹一弹咧，就系咧佢有一个好怪嘅 chord 喺呢个 chorus 嗰度嘅。即系嗰个咧，哇，怪到咧，真系好少要咁样嘅 chord progression， 同埋即系佢过去如果怪 chord 之后咧，跟住去嗰个位咧，亦都系冇乜，即系你以为佢会去唔知边度，即系发展去边度，又冇嘅喎，又翻翻转头， 系咯，翻转头， 真系好特别嘅呢一下。但系我觉得一个咁怪嘅 chord 咧，喺一首咁嘅气氛嘅歌里面出现咧，亦都系冇问题嘅， 系啦，冇问题。 因为佢本身我唔系好清楚佢嗰个内容系讲咩啦，咁但系咧 就讲个主角就死咗嘅，因为一个类似爱情故事咁啊，佢又发生喺欧洲里边。 嗯， 喺呢张碟里，呢张碟系个风格比较欧洲 feel 啲嘅。 系咁嗱，如果系佢系讲嗰个即系死亡啊，或者系嗰种好苍，即系我先讲嗰种苍凉， 好悲凉咁死咗。 系，甚至乎好似啲我唔知系咪阿游魂野鬼无处即系、就是、无处栖身嗰种好唔知即系失去方向啊，好孤独啊嗰种感觉咧，我觉得喺呢首歌度。好做到出嚟嘅，咁所以嗰个怪 chord 咧喺呢一度咧就系其实系我头先话好合理就系咁解啦，即系一座突然间好系啊，好一个好怪异嘅感觉啊，好唔自在啊，好即系咧好唔知自己好 fit in 唔到嘅世界啊，嗰种咁样嘅状态咧喺呢个 chord 里边咧，即系而呢个 chord 咁样喺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我都系好解得通嘅一样嘢。咁呢首歌我都真系完全系即系唔系 Prince 或者大众所认识嘅 Prince， 或者系所即系单凭 Purple Rain、单凭 When Doves Cry 所认识嘅 Prince 嗰种， 即系好呆黑中意 Prince 嘅人就对呢首歌会好有感觉嘅。 但系我自己就即系都即系即使我唔系呆黑 fans 啦，但系我都对呢首歌好有感觉。 即系听到，因为平时你一般。佢又唔係 single 冇 plug 嘅啲歌，即係佢一般可能一般普羅樂迷純粹都係聽，純粹可能聽收音機聽歌啲就會 miss 咗呢首歌 嘅。 係，咁嗰度係更加香港，我都相信係冇做嗰個得 get 我話。 系，我估应该冇上噶。 究竟呢只歌当时嘅个画面点样用，我都完全唔记得咗，都解答唔到。因为喺日本嗰个礼拜都去各大唱片公司系 trivia 紧， 系， 我行咗期间都拎住咗呢一 Under the Trim 嘅 DVD 三次都放喺低，都买唔落手，我都想买翻。我当时喺加拿大租碟睇，租带，租 VHS 睇。 睇咗三镬都唔明白，而家想买都系唔买唔落手。 唔好假嘛，第二啲即系我都系可以买，即系唔好浪费啊！买我都系唔睇，唔好话环保啲唔买。 但系我估咧，即系可能喺随时喺 YouTube 度有得成套足本睇都唔定。 我会有嘅， 系咯。 但系即系都劝你唔好嘥时间睇，冇乜必要，真系搞唔掂啲。我咁中意 print， 然之后都唔知道，即系几乎讲粗口闹，做乜？乜嘟嘢，但系搞乜啊都系，嗱跟住再翻查， 系 赢晒所有垃圾片大奖嗰年份，哦，绝对实至名归，冇问题，实至名归。 喂，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咁样嘅苍凉、孤单、无助、失去方向呢一种咁嘅感觉，呢种气氛喺呢首歌里边咧，其实真系几啱。 其实 Prince 呢个 人都孤独嘅，虽然大家觉得好似哇，身边好多女，即系 Prince 任何公公合合入都系拖住靓女，又同麦当娜拍过拖， 高过佢嘅一定系。 咁佢亦都令到我有一个。其中影响咗个原因就我成日想拍拖女仔，我完全 一定要高过你， 高过我，好型。 喂，呢个同阿探长真系一样，佢嘅口味都系中意啲高过佢嘅， 系嘛？型行出好， 即系证明咧，呢个节目嗰啲主持咧，其实真系 有 条路嘅，系即系有一种 DNA 喺度。 咁佢好惨啊！佢结佢唔知结过一次婚、两次婚，同埋有个小朋友，唔知出咗世几日就过咗身，有啲病，所以佢冇儿冇女， 系 咁佢都好似系冇头冇结婚，咁好多女朋友，好多女朋友，我甚至可能我都系啲新闻吹水做公关用，所以其实围佢一个人住喺个六个录音室度，即系好似一个。 皇帝用住自己的城堡，其实好孤独噶嘛。其实上 Prince 世界，我觉得 咁啊，某程度上都几似嗰个孤魂野鬼。 见到佢，譬如话影到临走前自己出去跑步啊，买药都一个人。 系 有啲大家话喂，佢话个保镖话个助手，佢都咪自己去啫，咪就好 casual 咁踩架单车买包药翻去。有屋企，即系佢又同一只有屋企人同一齐住，可能喺电梯晕低，佢可能教得翻嘅，或者系自己一个 就。 佢個堡壘嘅咁都好大嘅，比斯巴克好大，有時睇新聞片影佢嗰度，都影到一忽。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一個哇，成個區都係佢 即係有啲似啊 Michael Jackson 嗰個咩 古堡啊 咩靈咁樣。 係啦，佢係大鑊啲。 係 咁樣小朋友裏邊邊就冇小朋友。 係 佢講衰啲， 好多另外啲小朋友咧，就係嗰啲樂器啊，成啊咁樣。 佢有個音樂世界，即係我覺得佢人生已經睇同音樂世界陶醉咗裏邊嘅，即係嗰個同現實世界。接轨唔到，咁啊，对于大唱片公司又喂，我咁红咁多掣肘，我出碟关你咩事啫？我 系 创作者，我做咗，又唔俾我出，咪自己出咗，咪自己。 即系如果凭呢种嘅估算佢嘅心理状态咧，我觉得呢首歌就真系我头先话啦，好啱香港人听嘅，即系其实即系香港人都系嗰种好无助，好唔知咩方向， 系啊， 好觉得好孤单，或者甚至乎系觉得咧系好。即系前途一片灰暗咁样咧，呢首歌点解？我估点解我头先有咁大嘅感觉，或者我即系话咁中意呢首歌，可能都同呢种心情有关嘅。 系 啊，咁我哋不如咧听埋 一跳就跳到，因为佢太多歌冇办法，即系要坐时光机。 一跳就跳到佢最近期嘅作品，就系我头先讲话 Hit and Run Phase Two 嘅另外一首作品啊。 Wielded everyone, but the time. a hand until we see the sun. To keep doing you until you come to revelation. Play with it now. 呢只歌咧玩低音啊，原来 系啦， 即系最嗱，即系第一只歌我哋今日播嘅， 系啦 ，So Blue 玩高音嘅假声，而家咧最尾即系呢只碟，暂时最尾只碟啦，可能佢有新歌出啦吓， 系， 但系最暂时最尾呢只碟咧，哇，玩低音，越整越低。 我相信佢有多作品，但系除非佢录低时有 mark 低嘅时序，咁唔系就好难，即系可能。等阵头先讲，佢做紧录紧 pop live 前，喺做系录喺。之前錄咗，即係錄咗可能個時序都唔知點擺， 咁又 係除非自己先知道嘅。 係啦， 呢啲可能係唔知幾時錄低咗都唔奇。 係啦，即係真係啦，我喺 iTune 買落嚟啦，呢只歌咁都係即係個資料就係話 Hit and Run Phase Two 2015嘅作品啦。咁啊，呢首歌就叫做 Revelation 啦嚇。咁啊，但係咧即係我係啦，你可能講得啱嘅，即係都唔知幾時錄嘅。係 啊，可能幾年錄咗擺咗， 甚至乎可能幾十年前錄落嘅。 有唔奇，因为我手上自己最后嗰张 Prince 大碟就系佢两年前嘅 Art Official Age 呢碟，我就好中意到做， 系 即系好 fun 嗰种感觉，好正。呢样咧我未听， 系 啦，未去接触嘅， 系啦。 喂，咁你呢啲成日唔使即刻唔急买 ，Prince 出碟出得咁密，一年出三张大碟，两张啲唔即系唔需要买。不过佢理论你唔需要追住我嚟听，我摆喺度先，得闲咪攞嚟听。 系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其实都有少少似头先嗰种嘅，即系嗰种苍凉嘅感觉啊。同埋咧，竟然系有呢个 saxophone 喺度嘅呢一首歌就即系。 大家谂翻起 Day Boy。 系，我就谂起啲戆 Q 嘢嘅，即系因为嗰个 saxophone 声咧，即系唔知咧，即系即系可能我呢啲咁嘅戆居嘅联想咧，唔知点解会联想到 Kenny G 嘅，但系真系 有嗰个味嘅，有少少， 有少少咯，即系但系即系当然唔系啦，咁但系系啦，嗰种而家呢一只歌咧，都有嗰种苍凉啊、孤单啊嘅味道咁样嘅，咁 因为佢又系譬如同好多主流媒体，即系唔系啊，咁同主流嘅唱片公司又对抗啦，咁佢又好抗拒喺网上即系数码平台对音乐嗰个做法，特别 streaming 嗰啲，佢完全系反对嗰啲样嘢嘅。 系， 变咗佢即系同而家呢个潮流，佢有少少逆道而行。 嗯， 可能某程度上好似喺一个好孤单嘅战士。 系， 你知个 streaming， 哇，真系好似唔 stream 唔得。 系， 我都好抗拒，但系有时工作上都冇办法都要用，或者 系 我哋唱片公司都要做呢样嘢， 呢 种大趋势。但可能就佢对于一个咁创作力咁强嘅人，佢咁多作品摆喺度，佢完全觉得，而好坚持出实体 CD 呢样嘢，实体唱片、 黑 胶都出翻，喂，好即系好尊重佢。 咁我估咧，即系有即系，唉，真系好惨，即系有呢啲有坚持啊、有创意嘅天才啊、有自己一套想法嘅人咧，可能真系觉得，我真系唔知系即系巧合成点样，好似系即系同个世界潮流咁唔夹嘅时候咧，就不如行开下， 系 啦，行开啊，直情系。咁所以咧， 因为佢都嚟，即系好在叫做佢早年即系哇，唱片大卖赚咗好多钱，可以同 大主流唱片公司抗衡好多策略上面嘅嘢，咁唔係第二啲歌手要靠唱片公司签份约攞嘅返食饭嗰啲就可能焗住威服即係佢钱大佬。 大把，西幾世都唔使，都華納 佢 嗰啲 佢，因為錢多到佢麥當娜嗰陣時係華納，好似佢有坐 board 嘅， 係 board 裏面 board member 嚟嘅，華視到咁，但好似就冇乜決策權嗰啲，即係你掛名又反喂，咁你 print 咗咁多碟個版權都喺華納手上，當年 哇，你咁多淨係版權都真係即係淨係收版税都收， 所以可能先覺得羅氣咗，我係老細，我啲都唔俾， 係， 喂唔搞自己嚟。 所以咧，呢啲就 系 好 嘢，即系好凄凉。你讲得，即系呢啲战，所以好某程度可能系好孤独都唔奇。 嗯 即系冇一个终身嘅伴侣，又冇儿母女，咁佢得翻个妹，个妹好似嘅生活都好有问题。之前好似又吸毒啊，又咁好多，即系都多问题。即系客人喺美国，好多家庭都出现好多，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样，佢家庭兄弟姊妹都好多问题啊，等等。 系 所以佢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都几孤独，但系佢好多即系好多喺音乐界嘅人系好中意同佢即系。即系譬如 Justin Timberlake 讲，即系冇 Prince 就冇佢嘅出现，佢出唔系个黑人歌手啊。 同埋虽然啲音乐风格咁唔同， 影响到佢觉得要做一个歌手，所有嘅音乐嘅创意，当然其他好多好多好多人就即系好爱佢，因为仲睇音。我相信凡一个中意做音乐嘅人，你听到 Prince 嘅歌，佢讲才华，就算你唔一定系 fans， 都觉得佢真系才华，系天才，系好中意，特别同佢有做嘢，同埋好提携好多音乐人，佢真系带好多音乐人出身，帮我啲音乐人，以佢咁嘅知名度去帮，呢个系好难得呢样嘢。佢系一个好唔自私嘅人嚟嘅。 系，我估即系一个音乐人咧，对于即系世间嘅贡献都有两种，一种就系即系你嗰啲歌好受欢迎，令到大家觉得好有共鸣，好 follow 得到，好 pop 嗰种一种咧。 系， 另外一种咧就系我觉得 Prince 系呢种啦，就对我嚟讲就系嗰啲你未必会中意佢嗰啲嘢，又或者你未必系你口味，但系咧佢做出嚟嘅嘢咧，某程度上咧系会即系启发到你去谂一啲嘢，从而咧令到你去追随你自己嘅即系话想做嘅嘢，即系佢会俾咗你一个动力咧，就系话喂。佢咁样做啲咁离经叛道、咁唔主流或者咁古怪嘅嘢， 都得规矩做， 都得。咁其实你自己其实系咪真系有需要要成日都要跟住嗰、那个即系主流啊，或者跟住所谓市场嘅口味啊咁样？其实即系间唔中咧会提醒下你咧，原来你做自己嘅嘢咧都得嘅，即系你 follow 你自己嗰、那个你自己个本即系本能啦，你自己最中意嗰啲你做嗰啲嘢啦，应该系咁样。即系 Prince 又有时咧，对于我嚟讲咧，我估就系即系。嗰種啟發嘅力量啊，在於呢度啊！ 即係同埋，起碼好在生存喺美國呢個比較開放嘅、 嗯， 即係佢咁中意拍到 Underground 咁大鑊，之後都仲拍多兩套戲添。 哦，係。 佢開我相信都知自己好大鑊，但係佢都覺得我中意啊。 係， 咪做咯，或者轉翻，冇咗隻山雀賣得， 係 嚟補翻票戲嘅票房啦。 係， 即係好難得呢啲，即係咁嘅音樂創作人，即係同當然佢生存嗰個地方嘅養分好緊要啦。 係，香港就我估比較難嘅， 即系同埋佢都叫做即系你啲黑人喺美国其实都唔系容易，即系黑人音乐， 有 呢啲能够行个影响到成个主流，连佢好似旧年定前年，好似奥巴马喺白宫有一个私人派对，就邀请佢同 Stevie Wonder 去做咗一个 private show， 系啦， 即系奥巴马都有发，即系有喺 Twitter 讲对佢对音乐嗰种影响几大，系啦，都难得，即系等于你 Prince 唔系 Debut 离开，你哇，即系几多国家元首都要讲下嘢，即系 Prince 都即系嗰音乐嘅影响力，唔系对于好 commercial 嘅世界嘅发生紧嘅事，影响侧边嘅人对创作、对 inspiration 嗰样嘢嘅一种指引。 系，但系咧，即系譬如你讲话黑人音乐咁样，就算未必去做到 Prince 一种咁样嘅地步啦，但系譬如你话专注去做黑人音乐，譬如话而家好兴嗰啲即系hip hop 啊、rap 啊嗰啲咁样，或者系即系好黑人世界。他哋讲嗰种可能当中好多可能系同即系佢哋自己会讲一啲可能系同一啲嘅即系罪恶有关啊，或者系啲 sex 啊有关嘅，或者毒品啊呢啲问题嘅好多啲 rap 嘅作品咧，即使佢哋未去到一个主流好大热嘅程度咧，但系起码佢哋自己嗰个 community 黑人嘅社区、黑人嘅一个所谓 market 咧，都可以 support 得到啊。但系香港你头先讲嗰个即系土壤咧，其实就好唔同啦。香港就似乎系冇乜呢一种，即系唔好讲话。你要做 niche 嘢啊！而家你做主流嘢，想生存到都困难啊！ 哇，唔好话养分啊，即系唞啖气都辛苦个人。 系啊，咁变咗咧，你就更加你话要做一啲好 niche 嘅嘢，即系follow your instinct 啊，你中意做嗰啲嘢，而去不顾一切，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吓迎难而上啊，披荆斩棘嘅一种咁样咧。其实如果你做到呢样嘢咧， 好似你讲嘅， 系即系你一定要有好有 魄力。 魄力同埋你好有家底， 呢、這个都紧要啦、 啊。呢个就系好紧要，即系你要系唔休息唔休住， 系啦， 你可以做乜都得。 但系香港有几多个呢啲咁有家底人会做呢啲嘢？我又唔系 就冇乜咯，真系事实上冇乜。 即反而冇乜家底嗰啲。都系咯，住又喺嗰度，录音又喺嗰度， 系 蜗居嗰啲， 系啦，即系或者系工厦嗰啲咁样啦吓，有呢、這个系啦，住喺嗰个录音室好似好巴闭咁样，但系其实系一个蜗居啊，工厦。 另一个即系另一个 写 照，真系好悲凉嘅。 系咁，所以咧，你话香港嗰个土壤啊，甚至乎嗰、那个。那個空氣啊，係咪能夠容許到呢一種咁嘅創意？即使香港有咁嘅天才，係咪可以爆到出嚟咧？其實都其實 埋沒咗 嘅 可能， 埋沒咗 嘅 可能，佢可能 冇機會爆出嚟啊嘛。 可能係要做咗第二啲嘢，即係可能係喺某一個嘅，哦，可能原來喺某一間公司裏邊嗰個嘅 manager。喂，原來佢最強項咧就係做呢啲嘢啦。不過咧，因為佢已經係成為咗一個 manager 啦，所以咧。系啦，要揾食啦，系啦，又或者可能系一个银行嘅做紧银行嘅朋友，咁但系原来哇，佢系即系心里边吓，原来系一个舞蹈家嚟嘅咁样咧，但系又 冇办法，冇俾到个平台佢发展咗出嚟。 即系香港咧，就系一个咁样咧，好容易咧会产生呢一种资源错配嘅，即系呢个 错晒啦， 错晒啦， 越嚟越多就 系啊。尤其是当你呢一个即系产业单一化，当你香港净系靠即系金融，净系靠地产嘅时候咧，咁变咗咧，其实冇一啲咁样嘅平台，冇啲。机会咧，俾人去做一啲其实佢自己中意做嘅嘢。 或者政府成日所讲嘅话创意产业，但系嗰啲真系俾人笑话嚟嘅。我觉得制出嚟嘅就衰过 Entertainment 唔止赢晒所有垃圾大奖，错咩？以香港所谓成日讲嗰啲嘢，真系 咁。但系咧，我觉得 科技局局长， 哇， 你见过 Prince 未啊？我你我知你未见，我见过。 系，咦？你见过？ 我睇过演唱现场， 劲啊！ 系 咯，演你可以做，系你应该做呢、這个。但系冇呢个局咧，即系创意产业局咁样冇啦， 搞呢啲嘢， 搞呢啲嘢啦。 我做城管，练好啲个身，做城管 仲好稳 fit 啲，系啊 ，hit 啊嘛而家。 咁又系，咁又系，但系把 射住， 但系把啲机会， 唔使负责任几个，揸住个铲仔拱你间楼，细个睇机械片，揸住个高达， 系 揸管嘛死过，或者揸住个变形金刚， 我觉得似揸铁甲万能盒咯，即系喺嗰个头顶嗰个飞机仔里边咁样就控制成个机械人咁样啦。 揸住铁甲人冲出去，即系铲平成间屋。 唉，咁香港咁嘅情况啦，咁我哋今日就 即系我哋喺呢几个月嘅节目里面都成日要 trivial 唔同嘅， 系 话即系希望， 希望有一日，希望有一日可以咧，我哋可以名正言顺咁 trivial 梁振英。通常 我觉得女选唔到都要 trivial 噶啦 ，set 个底我就弹性嘅，总之揾到位就 trivial 你 系好。 系冇错，萧校长， 我哋就等呢个机会。 冇错， 好， 唔系点样咬落咧？ 冇错， 粗 fit 啲， 粗 fit 啲。好，我哋等待呢个 trivia 啊，梁振英嘅机会啊。 好， 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下次节目时间再听歌，就希望唔好下次又做啲要 trivia 嘅嘢啦。 或者如果下次就 trivia 梁振英咧， 我都觉得系冇咁快嘅啫。 Okay, 我睇得比较灰啲。 咁啊系， 呢啲人冇咁快。除非呢个突发事件啦， 难讲 嘅意外 嘅 嘢 嘅，系咯，四月都会落雪啦。 咪啦，唉，好啦， 好啦，OK， 再见， 拜拜。 拜拜。